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M96 的频道，我是主持人 Mike。这是我节目的第一集，所以我没有特别要在第一集讲任何的主题。第一集就是纯粹想和大家分享我为什么会创立这个频道的原因，还有未来 M96 节目的走向。首先，我为什么要做 Podcast？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一直自认为自己是一个脑袋里有各种想法，并且每天在思考，甚至是在担忧各式各样事情的人。也许可以说我是很多虑，但也因为这个原因，让我在思考事情的时候，各种想法互相碰撞出很多我对某件事情的趋势或者是看法。于是我希望我脑子里的想法可以有管道做抒发、做发表。而刚好我也在某一个时间点接触到 Podcast。于是两个要素结合在一起，并让我产生了想要创立这个频道的想法。其实除了我想要将自己的想法公开化之外，另一个方面也等于我能够记录我个人的想法，并且转换成可以储存的状态，就是输出文字，或者是像 Podcast 这种形式，也等于让我自己能够记录我自己在每一个阶段的想法，并且能够在往后的日子再重新去聆听或者是阅读自己的逻辑是否有跟着时间推进而进步。总而言之呢，就是说，除了我能够利用 Podcast 这个方式来发表我自己对于事件或者是未来趋势的浅见之外呢，我还能够再往回看，审视自己是否有在不断的成长。至于节目走向，其实我的频道的名称本身它就没有一个明确的让大家知道我打算要讲什么事情，这个其实本身就是我创立这个频道的目的，就是我并不希望被某一个主题框架。当然，照理来说，大部分的 podcast 都应该要有一个主轴，我也很认同这样的观点。但是我却希望可以完全走一个不一样的方向，就是我不希望有人会因为我的节目的名称或者是我的封面而去断定我的 podcast 即将要讨论的是怎么样的主题。所以由于我不想被这样子的一个框架锁住，所以说 M96 之后会讨论各式各样不限领域的话题，所以也请各位多关注我的频道，那就会知道 M96 接下来要和大家聊什么样的事情。由于我对节目没有一个设定的主轴，所以我甚至希望我的话题可以来自广大的网友，那有兴趣的人可以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ID 是 M96 for sure M96 FORSURE， 可以到我的频道私讯我，我们可以一起谈论下档节目的主题。那也请各位持续关注，并且期待我的下一集内容。谢谢大家。